哇哇的声啊，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？ 说的是啊、 嗯，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？ 可不是迷信吗？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，你不割花生，他也照样生孩子 啊。是啊，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。啊 其实当初侯宝林和郭启儒第一次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，不知道观众到底喜欢不喜欢，所以呢心里非常的没底。于是他们在登台演出的时候，侯宝林就特别关照会场啊不要关灯，使演员能够看清每句台词在观众中的反应，以便及时加工修改。尤其是后来北京话的运用，使这个段子更富有节奏感。北京话俏皮轻快的儿化韵，也使这个段子极其生动地表现出一种感情色彩。后来这个段子在广播里播出之后，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情赞扬。一次晚会上，侯宝林、郭启儒合说了婚姻与迷信，毛主席听了以后非常高兴，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，侯宝林对相声有研究，他本人很有学问，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。能得到领导人这么高的评价，可见这个段子创作是非常成功的。其实在解放初期，我国的封建迷信活动还是比较猖獗的，为了批判封建迷信，相声界也创作出了一批反封建迷信的好段子。比如下面咱们要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的这段算卦。 有的名相面的一点能力没有，什么也不会，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，我认得这么个人，这小子净坑蒙拐骗，冤人见人，外号叫龚大个儿，他姓龚，龚大个儿，个儿比我还高，也不认得字，没学的，净仗着蒙事。他们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？他认得眼前的字，他没有多大的学问，像你要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的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，不会。他相面怎么相呢？八面风，八头堵，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。摆摊他哪儿人呢？天津人，就是这天津此地人，三不管摆摊，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呢，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，挺高的个子，个儿比谁都高半头。他摆这个摊呢，相面呢，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，没那东西，没那些东西。应当算卦相面，他得有那么套家伙，是不是？我有个挂盒呢，有个大桶子呢，里头搁好这个签子，得有这个，他全没有。拿着石板，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石板，带个木头边。这手拿着个石笔，就那个石笔，你看，哎，比画的猴儿细，比画是猴儿长点儿。你看，拿着石板，在那儿，东瞧西望，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，站那儿。小哥，我是奉送吉祥，我不要钱，怎么办？现在也是现在，逮的也逮了。小哥，我不要钱，我是奉送首相。想面算卦也不要钱，我的玩意儿就是零，他好像就是零，他一说不要钱呢，有好几个人就围上，围着他这桌子，大伙都看着他呢，瞅着这个，瞅着那个，拿手一指，当院站这个，哎，走这位吧，拿这个石板，拿石板，这是拿石笔呀，拿石笔写字，往石板上写字，可不让人看。伟大之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？看不见，他这样写，往他自己看，写上俩字，写什么呢？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写这么俩字，没有。他写完了，可谁不知道？不知道是什么呀？他不让人看，写完了这石板了，就扣在桌子上，就扣在桌上了。问这位，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？做事没做事，说，你说，我现在我是失业，我没事儿，哦，一翻着石板，看见没有？没有。我这玩意儿，总啊，看见没有？就是零。好，就 死他没事儿，没有事有可做，没有，这寸劲儿。这比如说这边做着事儿呢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不翻开，这石板子还扣着，他不然一查，他往下他问别的，你做事没做事？啊，我做事了。你是给别人做事啊，是自己的买卖？啊，我给别人做事，自己有买卖吗？没有买卖。哦，一翻这石板，看见没有？没有。我这想面，这想面揍死了。他比如说这位啊，他做着事儿呢，他也有买卖，他自己也有买卖了，这有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不然你给他石板呢不翻开，还扣着。他问你别的，问你别的了，问你有手艺吗？和你完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，啪一翻石板没有。有手艺也有，我自己也有手艺，这怎么办呢？你不提这个了，就问你家了了，问家庭了，看岁数。这个要是在个四十来岁啊，五十来岁呢，就问父母了，父母在不在？可大多数呢，这个四五十岁的人呢，这老人就都没有了。你说没有，一翻没有。我二十来岁的呢，二十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，二十来岁就有父母了，就问什么呢？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？那二十来岁呢，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？准备没有小孩没有，反正死的逮不着，他老逮，反正早早来逮着。他这石板俩字没有，他不翻开，也不是怎么那么寸。那会儿我瞧见呢，遇见一个大全国人，问什么都有，问嘛有嘛。我一瞧，心说这回可坏了，碰到钉子上了。他写好了俩字没有，扣在那儿。你老弟，总爱看见没有？我就想面揍死了。哎，我就想面揍死了。你做事没做事？啊，我做事了。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？啊，我自己买卖。你有手艺吗？啊，我有。哦，你父母怎么样？老爷老太太硬了有吗？啊，有。你有小孩吗？有几小孩？啊，小孩我也有。有男孩哈，女孩也有吗？啊，一样一个。哦，一样一个。岳父岳母有吗？啊，有。大舅子呢？啊，有。哦，大舅子也有。这个天凉了，你有皮猴吗？这说我没有皮猴。哦，没有。都在这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。 在反封建的道路上，我们的相声大师们运用自己的方式创作了很多的相声，比如侯宝林的《买佛龛》和刚才咱们收听到的这两个段子等等。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我国处于战乱年代，一些相声演员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免会说一些粗俗的东西。但是到了解放之后，有些相声演员去工厂演出还是说这些东西，结果被工人给赶了出来。于是一些相声大家开始反思，并且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改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，为相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还拼命银碗开始阴霾，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，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。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， 心不在，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，汹涌潮水，你听明白， 毁坏的沙雕如何重来，有裂痕的爱怎么存在，只是一觉结束太快。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在相声艺术发展史上，侯宝林是最负盛名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这门艺术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，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。但是在相声圈里还有一个叫宝林的，您知道吗？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百年笑声，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。今天我们的笑星传奇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相声界的另一个宝林，姜宝林。姜宝林1938年出生于天津，自幼拜师学艺，由于勤奋好学，在上世纪50年代在相声界就已经是闻名遐迩。1960年姜宝林调入吉林广播说唱团任相声队长、团长等职，1963年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文工团，直至退休。姜宝林技艺精湛，多才多艺，说学逗唱无一不精。从1985年开始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合作以来，深受好评。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一下侯宝林与姜宝林合说的小段子《猜谜语》。 这个靠字的可不好猜啊！您说个难一点的。 三月小，二月小，三月小，靠一个字。 哎呦，这个太深了，这个猜不着， 猜不着。 嗯， 什么字不知道？ 不知道。 告诉你， 什么字？ 人。 人。 哎，你看，正月小，二月小，三月小，正二三是春。 对， 春字怎么写？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边一个日。 对呀、啊， 我说的是正月小，二月小，三月小，三个小金，小金每月少一天。 是的， 三个小金。 少三天， 少三天。春字除去三，再除去下边那个日，就剩一撇儿。 明白、 好， 再我输了我都认头，我佩服您，这个太深奥了。还有吗？ 再说你还猜不着， 你再来一个。 一人能做，俩人不能做，大家都能做，不能瞧着做。 这打什么？ 一个字。 这我猜着了。 嗯， 这我猜着了。板凳的凳， 成什么板凳 啊？板凳的凳啊，凳子，一个小板凳，板凳， 那怎么一个人能坐？ 你看，板凳一个人能坐坐呢，小板凳一个人能坐坐呢， 俩人不能坐。 小板凳俩人坐不开啊，一坐这摔下了。 大家都能坐。 大家哪位不能坐板凳？ 不能瞧着坐。 当然了，谁能瞧？ 嗯。 不能瞧着坐 啊、 嗯！我这能瞧着坐， 那不对了， 那我这错了。 哎， 那您说这什么字？ 做梦的梦字， 梦，那怎么叫一人能做，俩人不能做啊？ 哎，做梦都一人做，没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玩的。今天外边太冷了，别出去了，躺下，咱们做梦玩吧。能梦在一块儿？ 没听说过这事儿，那怎么大家都能做啊？ 谁都能做梦。 不能瞧着做， 有瞧做梦的吗？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，旁边站好几个那看着。 您这看什么呢？ 看做梦的， 没听说过，看不见那个。 就是， 好，这也好。 再说一个， 再说一个， 两个口字不分开，一个字。 啊，这个我猜着了。 嗯， 两个口字不分开是姓吕字吕字，吕俩口字。 啊，姓吕的吕字就是两个口字不分开。 对了，你发现他俩口字不分开， 那回字呢？ 那 不也是两个口字吗？能分开吗？ 哦、对了，那也分不开那个。 那日字不像两个口吗？ 日字中间那横长点也像俩口。 这三个都不是。我这么大学问，能说的那么简单吗？ 嘿嘿，自个儿承认学问大啊。那您说说这是什么字？ 这个字念真， 真哪个真呢？ 打铁的，用的底下垫的那个脖子。 哦，那个四方的那个。 哎， 叫真的， 真的。 那个真字怎么叫两个口字不分开呢？ 真字怎么写呀、啊？ 怎么写、啊？ 石头的石字边，下边有口。 对， 这边是个站字，一竖一点。 哦， 下边有口。 是的， 两个口吧。 对对对， 上边合起来是个不字。 哦。 石头的石字的上半边一横。一撇，站字是一竖一点，两个口字把不字分开。 好，您这太费解了，您给我来简单的行不行？ 三个都没猜到，还有什么意思？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着。 哎哎哎，您给我来简单的， 看着。 哎哎， 一竖，一边一点， 这个我可猜着了。大小的小，您看，这我猜着了，一竖一边一点，大小的小， 不对。 什么？ 你这个字是三画，我说的这个字两画。姓卜的卜， 姓卜的卜。 嗯， 那 一竖， 嗯， 一点。 不，您刚才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。 是啊，一竖就一边一点。 不，您这边呢？ 那边 啊， 没点。那边有点，应该说两边两点。 我您就绕着我， 再来个简单的让你猜着， 再来一个。 拿我这个人比一个字，两脚并齐，两臂伸直，什么字？ 那个我要再不认识，我还穿相啊？八九十的十啊！你瞧瞧这个，对吧？ 再复杂一点就猜不着了 啊！没有的话您来吧， 留神看， 哎， 仔细点。 嗯， 班长，还这样，上面加一横， 这个我猜着了，站不是站。 姓于的于， 不对，姓于的于下边还有一勾呢， 我这翘着脚呢。 这翘着脚也算呐，让你仔细看留神，不翘脚，你猜的也不对。 什么字？ 上面加一行。这个还是干部的干，和平的平。不对，和平的平还有俩点儿啊。 我这有俩耳朵。 您等会儿，我给您来一个字，您瞧瞧，您看我这什么字？ 毛巾的巾。 不对，吊车的吊。 吊字上边还有口呢。 啊，我这有嘴。 啊，那你猜这个什么字？ 中华的中， 申请的申， 申请的申中间还一横呢。 我这有裤腰带。 猜谜语是侯宝林先生与姜宝林先生合作的一个佳作，得到了社会上很高的评价。这两个宝林的合作真是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而提到侯先生与姜先生的合作，还有那么一段小故事。上世纪60年代，有一次姜先生在政协礼堂演出，当天呢是马季开场，刘宝瑞先生的单口在腰上，姜先生倒二，侯先生攒底。当天姜先生表演的是相声《家庭会议》，现场效果非常强烈，姜先生连反了4场，令侯先生接场都感到吃力啊。下台后，侯先生对姜先生说：“兄弟，我服你。”于是，在20余年后，侯先生请姜先生为他捧哏的时候，还对姜先生说：“我之所以请你捧哏，就是因为我服你。”姜宝林不仅以表演的对口相声见长，而单口相声也深受广大相声迷们的喜爱。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姜宝林单口相声的代表作《木三火》。等会儿听完了这个段子，我们再继续跟您分享他的小故事。 这位木姐呀，特别的厉害，每次呢跟顾客都吵架，反正一天最少就打三火，所以人们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木三火。他从哪得了这个外号以后啊，他是以旧以旧，是破罐破摔了。行啊，这不是叫我木三活吗？我还叫木三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打这一天我打不够三活，我宁愿意加班加点，不完成任务我是誓不罢休。他是怎么说的还是怎么做的？都快下班了，一看手表，哎呀，王姐，还有10分钟我要下班了。今儿我才打了2活，那个慢慢你手里帮着我再物色一个。哦，物色一个。正说着，来了个顾客买3装巧克力。顾客很有礼貌，哎，同志，您这3装巧克力多少钱一斤？他过来了，4.6块。这位顾客随便的说了一句，或是够贵的。他就闲话来了，啊，是不见，嫌贵也别买，最好吃蹦豆便宜。5分钱1包，又经济又实惠又解馋又磨牙，1包2天吃不完，剩下还能摊着玩。这顾客一听，哎，同志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怎么这样说话？这可不对，同志啊，你个全民对你礼貌乐，你怎么这样？他说的话把那顾客气乐了。我告诉你呀，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呐。全民对你礼貌乐跟我们有嘛关系？哎，为什么没关系？当然了，我们这不是全民，是大集体。这一天打够了3活，他是胜利的完成任务，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。那人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他呀不愿意干售货员这种工作。那不有一天在柜台与他聊天的时候暴露思想了，他跟那几位女售货员说：“那个妈妈，我告诉你们姐几个啊，咱们当售货员的光知道买东西可不行，咱就要抓紧时间学习。学嘛呢？咱们要先学不生气，然后再学气死人。”我告诉你们呢，跟这个买东西的顾客可别客气，别留面子啊，该顶的顶，该撞的撞，咱们是拿东西换钱，但他们客气不着。再者说了，咱们这是名商店老字号，买卖大，成本高，财大群粗，见大就得起客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啊，到咱这买东西，让我跟他笑脸相迎了，没门。我告诉你，甭说我看见顾客不乐，我看见包饺子都没乐过。上回我去相声专场来，8段相声我没乐过一次，谁行啊？我就是不会乐，我告诉你。才让我跟他们乐，没门儿，嘿，爱买不买，不买拉倒，都不买，咱这还清净了。反正到月头我一个子儿不少呢，少给我1毛钱，我敢怼他钉子骨去。我不管那个，我告诉你，将来啊哈，电影制片厂要找那个不会乐的演员，我准能考上。到那时候我当电影大明星多哏儿，我再也不当那个售货员了，多倒霉啊！往柜台里一站来，卖不了的书记一戳就是一掀，受得了吗？还让我跟他们笑脸了，我哪那么多笑脸，想的倒美。哼，他怕嘛？ 咱这是铁饭碗，咱们手里拿的是钢饭钱儿。我愿意吃几碗吃几碗，我愿干多点干多点，不干我上厕所抽烟卷，他们管得着吗？咱们有人说嘛呢？说咱们是官商作风，说咱们是大爷买卖，说咱们是吃大锅饭的。对了，我就吃大锅饭，我不管是大锅小锅干农锅，反正我是吃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们都爱吃小灶，我就爱吃大锅饭。我认为这个大锅饭我吃的香，吃的保险，吃的稳当，我吃的省心。哎，各位您听，他这种思想，你想一想，这个商业不改革行吗？非得改革。所以说这个商业改革也是迫在眉睫。他有这种思想，他怎么能对顾客有热情，怎么能工作好？所以说经常跟顾客吵架。他这正说着呢，也该着来了，这顾客买水果，本来这个水果不是他管，那位同志没在，他跑过来了。他为什么呢？他为了多打一伙，这一天够了三伙，他完成任务他早下班，他过来了。因为是顾客打断他话头了，他这一肚子气，别嚷来了。好家伙，你这嗓门够冲的，你要唱歌好了准是难搞音。哎，不是同志，你这会儿说话，你说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你说话吧，讲吧。那个香蕉多少钱一斤？大芒您给我来一斤。太阳芒苹果多少钱一斤？六毛。您再给我来一斤。太阳芒那个不要了，您手里算算一共多少钱？这样二斤呢？二斤还不好算吗？一个八毛，一个六毛，六八四块八。哎，顾客一听，我说同志，你先等会儿，怎么六八四块八呀？这八六一块四啊。他一听，对了，可不是吗？本人算错了，他不能承认错误，他反过来倒打一耙。哎呀，你会算呐？会算就干嘛还让我算？你这不让我找乐吗？哎，同志，这怎么叫找乐？他你应该你算啊，是应该我算，应该我算，我算错了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算错账是经常事儿。昨有一个老太太买了盒千层烟，给了我一块的，我找她9.6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经常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收货员，不是数学家，知道吗？话说都算账好，能往这给你要香蕉吗？你想的倒没呀，我告诉你，要事儿吗？没事，外边转转，才不是丢钱包的吗？你琢磨琢磨，人家这位顾客受得了吗？我在旁边一想啊，今儿个非打起来不可，出我意料之外。人家这位顾客没言语，出师一笑走了。后来我一了解，我才知道这位顾客是位教授，是位知识分子，有修养，不愿意跟他怄气。人家走了本来这是好事吧，他倒不愿意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位没跟他吵架，他这一天做不了三活，他下不了班，所以说他愿意那个跟他吵架。人家没吵呢，他生气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来一个老大爷买橘子，这老大爷赶上了，他拿这秤砣差点没给老大爷开了。你看是这个买橘子都有个矛盾，先得问问酸不酸，这好像是个习惯了。老大爷也问，同志，这橘子酸吗？先你告诉他酸不酸，不就完了吗？他这闲话来了，橘子酸，前是天子您喝蜂蜜去。哎，同志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说的什么话？中国话，说外国话你懂吗？这么大岁数连外国话也不懂，也不嫌歹面。哎哎，你这个怎么回事？你这什么态度？我也没招你惹你，那哪那么大活你啊？你愿意干吗？不愿意干你走。老大爷说的对，他不愿意了。慢慢，你让我走，你想的倒好。你有那么大权利吗？你有那么大权利还往这买橘子来？早给你送家去了。哎，你说这老大爷受得了吗？气得老人家直哆嗦。老头没办法，过去抓他衣服，要跟他找地方说理。他一回手把秤砣举起来了。哎，老头，我指你要倒霉。算是不算是不算是我给你开了，你信吗？呵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这帮售货员过去把秤砣给他抢过来，跟老大爷赔礼道歉。正在这时候，经理来了，经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啊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，跟人家老大爷赔礼道歉，把人劝走了。各位，您想，像这样的售货员，您说怎么办？您批评的轻了，他不在乎，他还是照样的我行我素；你批评重了，他是连哭带喊，没完没了，怎么办呢？后来领导一研究啊，他又是个女同志，又年轻，慢慢的批评教育吧，慢慢的帮助吧。他是万也没想到，他是越来越厉害，每天都要跟顾客吵架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该着解放军帮助地方共建文明一条街，我们这个店里来了三位解放军，一个连长，两位战士来帮着我们共建文明店，和我们大伙儿才高兴啊。解放军来了以后，了解到我们这个店里的情况以后，制定了一个帮助木栈营转变的方案。 决定要把这个服务质量保上去，由王连长担任帮助木占英的任务。要说人家王连长那个这个工作方法，所以这个木占英啊，先从做政治思想工作入手，就是他是耐心的帮助，热情的开导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仅仅的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，去找他参话一共是35次，参话的时间呢一共是58小时04分32秒，感动了他一共是哭了3次，光眼泪掉了146顿饭。哎，您说啊，这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个穆占英的服务态度是大有转变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还有一件事使他深受教育。什么事呢？有一天他回家了，他妈呀特别疼这闺女，要闺女回来了，要妈妈回来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呢中午你家来吃饭，妈妈给你包一个肉丸的饺子，你不就爱吃饺子吗？妈妈给你包，听见了吗？您别瞧这穆占英对待顾客服务态度不好，对他妈特别孝顺，这点还值得学习。哎呀，妈妈您别包了，您这么大岁数再给我包饺子，我心里真不了人。再者说您肉铺子离咱家那么远，您看您那又挺胖的身子，您别去了啊。我告诉你闺女啊，你要是不家来吃我可生气，要妈妈您别生气，我来就行了，您少包啊。第二天穆占英到了家里，这么一瞧啊，吓了一跳，他妈饺子没包坐着正哭呢。哎呀妈妈你哭嘛，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你看你怎么了就哭。哎闺女别提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到肉铺里买肉去，我遇上一个售货员，我差点没叫这穷小子把我气死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吗，我到那买肉，我买了一斤肉，我一看这个肉啊净飞的，我说同志您受累给我换点瘦的。哎，你看他说嘛，大娘啊没瘦的，您要把瘦的要了去了，这飞的卖给谁呀？现在你看人民的生活提高了，那个猪的伙食也改善了。哎，你听着这像话吗？我说同志，说你年轻气儿怎么学着气人呢？你看他说嘛，大娘，要说气人呢，我这刚学还气不好，我气得好坏你还得多原谅。今天您是遇上我了，您要是遇上这个木三活，早把您送医院去了。哎，闺女，你听听，差就够气人的了，难道说这个木三活比他还缺德吗？啊！穆占英听了这些话以后啊，二话没说就回到单位了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领导，并谈了自己的看法。哎，你看看这叫嘛事呢？我妈妈叫人家气完了，疼得我哭了好几抱。我跟人家顾客吵架，我气完了人家，人家家属不也照样心疼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向领导表示，我今后再也不跟顾客吵架了。我把顾客当成我亲人一样的接待，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嘿，他是真这样说的，是真这样做的，服务态度彻底的转变了。职工们呢在屋里还写了一副对子，这个对子我还记得呢，上联是军民共建文明殿，下联是服务态度大转变，横批是文明商店。哎，您看这个穆占英的服务态度不是改了吗？可是有些个老顾客由于不了解情况呢，往往还净出笑话。这不就前几天的事儿，来了个老大爷买核桃，因为他买这个核桃是配药治病用，他老怕这个核桃里头是坏的影响了治疗。尽管这个售货员呢再三的解释，老大爷还是不相信。这个事儿被穆占英看见了，他跑过来一看，这个老大爷还认识，是谁呢？就是上回买橘子那位老大爷。穆占英很热情的过来打招呼，哎呦大爷您还认识我吗？老大爷一瞧他吓得哆嗦，呵呵，是你呀，嘿嘿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后半辈都忘不了你。哎呀大爷您别生气了，过去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找着您生气，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，您原谅我啊。至于这个核桃嘛，您放心，保证不坏，这是新来的啊。要是坏呢，我告诉您，要是坏呀，您等等啊。说着话，穆占英把秤砣举起来了。老大爷一看是磨头就跑，穆占英在后边就追。哎呀，大爷您别跑，您跑嘛啊！我跑嘛呀？你把这秤砣举起来怎么回事？大爷您不是怕核桃里边是坏的吗？我想给您扎开俩，让您呢看一看，尝一尝，您不就放心了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嗨嘿，我领会错了，我以为你拿秤砣又要给我开了呢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宝林先生的相声《木三火》，关于这个段子的小故事是这样的：天津姓穆的大多是回民，因为在《木三火》这个段子里有母亲卖猪肉这个片段，所以为了避免误会，姜宝林专门去天津的回民聚居地天穆一次。 去求证姓穆的是不是也有汉族人。如果没有，那么这个情节就是不合理的，就必须被舍弃。当得知姓穆的人也有汉族的答复后，江先生才将这段节目搬上了舞台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江先生对艺术严谨的态度。近年来，江先生深入高校，免费为高校中喜欢相声的大学生辅导讲座，把相声艺术的种子播撒进高等院校，让大学生了解这门优秀的传统艺术，并在大学生中培养相声爱好者和研究者。这也一直是江宝林的倾心追求。江宝林先生表示，大学生领会能力强，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，他们在表演相声的时候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我以后还会扎根在高校，继续收硕士生、博士生当徒弟，让中国的相声界有更多的高学历演员。我们也感谢江宝林老师在相声的传承道路上所做出的贡献。最后为您送上一首周华健的《风雨无阻》。这里是百年笑声，王一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 给你我的全部，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，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，怕你忧伤，怕你哭，怕你孤单，怕你糊涂，红尘千山万里路，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，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。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缝缝补补，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不认输。给你一条我的路，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。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缝缝补补，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山处，是曾经无悔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